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那么了解热点新闻，您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沪深股市8月收官，沪指小幅收涨，创业板指下跌近2%。华夏银行回应暂停个人外汇买卖业务，为升级优化技术系统。那么今天啊是开学的第一天，在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文具还有文创产业的相关话题，来和大家说说啊这个行业前景怎么样呢，消费趋势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今天我们也在直播间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想邀请听众朋友们来聊聊哈，您购买哪些文具和文创产品的经历会比较印象深刻，包括大家会比较欣赏什么样的文创设计，大家都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3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在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发布会上指出，住房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2019年，城镇居民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39.8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8.9平方米。我们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8000多万套，帮助2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条件也是有效的改善。再来关注，住建部表示实施城市更新，防止大拆大建，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5%。3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严格控制大规模的拆除，严格控制大规模的增建，确保住房租赁市场供需平稳，不短时间大规模拆迁城中村等城市连片旧区，防止出现住房租赁市场供需失衡，加剧新市民低收入困难群众的租房困难。注重稳步实施城中村的改造，完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公共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同步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城市住房租金年度涨幅不超过5%。 来关注契税法9月1号开始实施，住房的一些优惠政策继续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9月1号开始实施，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和现行的规定相比，契税法实施之后，契税税率规定并没有发生变化，是 3% 到 5% 的范围。那么有关住房的一些优惠政策，在立法实施之后也会继续延续，夫妻过户、子女继承房产都免征契税。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全国多数地区在税法实行之后采取的是税率平移。另外，契税法和契税暂行条例相比，还适当拓展了对非营利性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救助免征契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再来看看31号市场监管总局就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将第84条修改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本法第42条、第45条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实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未依法采取必要措施的，由有关知识产权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以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特别严重的，有关部门可以限制其开展相关的网络经营活动，直到吊销网络经营相关许可证。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号联合发布了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1%， 继续位于临界点之上，低于上个月 0.3 个百分点，制造业扩张力度有所减弱。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1%， 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0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景气区间，较上月减少3个。 八月份的这个 PMI 指数继续下降，但是还是保持在荣枯线以上的。这个总体看了，应该表明经济在继续保持一个恢复态势，但是恢复的势头在进一步的减弱。 具体来看，制造业生产保持平稳扩张，指数波动较小。从行业情况看，农副食品加工、造纸印刷及文教体美育用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等行业生产指数均位于 55.0% 以上较高景气区间，生产增长加快。本月高耗能行业新订单指数回落较大，对制造业总体负向拉动明显。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化学纤维及橡胶塑料制品等行业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下，反映市场需求持续回落。 在我们调查当中呢，也有一些企业反映受近期疫情和汛情等因素的影响，八月份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的交付受阻，那么企业的生产周期呢也有所拉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近期的企业新接订单。 从企业类型看，大中型企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运行态势相对稳定，小型企业则连续4个月低于临界点，景气水平持续偏低，生产经营压力较大。从生产活动预期指数来看，调查的21个行业中，除纺织业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外，其他行业均高于临界点。调查中，部分企业反映，随着疫情汛情影响逐步消退，生产经营将很快恢复常态，企业对未来发展预期仍保持乐观。 从当前经济运行本身来讲，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健康的运行态势，但是从整个运行的趋势来看，这种运行的基础还要进一步的夯实，尤其是消费的基础。 好，欢迎回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哈。今天我们邀请大家一起一起来聊一聊大家之前买过或者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文具或者是文创产品。真的看到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自己之前买过的一些文创产品的经历哈。特梅普呢就给我们发来一张图，说今天的话题还挺巧的，然后发来这张图呢是他用了30年的当时北京亚运会时候的一支纪念钢笔。土豆其实是地瓜说，哎，我不知道漫威的周边算不算文创哈？买了好几个钢铁侠和绿巨人，其实漫威大家也都知道是国际上比较知名的一个电影，包括图书的 IP， 的确也创造了很多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角色。那这些角色其实也会和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进行一个 IP 的融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邀请嘉宾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 IP 如何和文具文创产品结合。合起来，啪啪鱼说，我之前买过故宫的猫的摆件儿，还有冰棍儿啊、书签儿、笔筒，特别多。7789说，每次旅游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在当地买一些文创产品，哎，留一个纪念。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提到啊，说这个买文创产品喜欢是可以买，但是千万不能盲目跟风哈。像飞鱼洒清晨就说了，我之前买过一些快餐啊，吃快餐的时候送的那些小玩具，比如说变形金刚的等等等等。当然我也会比较有控制的去买自己喜欢的，不会完全无节制的疯狂采购，也是提醒大家嘛，消费一定要理性。好，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发送留言，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相关消息啊。沪深股市8月份终于收官了，那么沪指小幅收涨，创业板指下跌近2%。31号，沪深股市8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45%，报收3543.94点；深证成指下跌0.66%，报收14328.38点；创业板指下跌1.76%，报收3214.12点。盘面上，煤炭、钢铁、环保等板块涨幅居前，食品饮料、半导体、旅游等板块跌幅居前。那么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30个交易日突破了万亿。8月份以来，煤炭板块已经累计涨超22%，煤企近90%公司年报的半年报的净利也是同比出现了增长，其中18股净利同比翻番。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全国法院首创北京市三中院新建司法评估费用保险机制。北京市三中院率先在全国的法院创新建立了司法评估费用保险机制。近日啊，北京市三中院和阳光财险北京分公司进行了司法评估费用保险协作协议的签约。今后呢，申请执行人通过投保可以免于事先垫付评估费用，减少资金占用，降低维权成本。那么这项机制将执行工作和保险机制创新的结合，充分发挥了保险的功能作用，切实解决评估处置难等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华夏银行回应暂停个人外汇买卖业务，为升级优化技术系统。31号，华夏银行发布了澄清声明，表示啊，8月30号，我行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暂停个人外汇买卖业务的通告。由于这项通告未对暂停的个人外汇买卖业务进行准确的说明，所以造成了误读，现澄清如下。为升级优化技术系统，自2021年12月1号0点开始，我行将暂停办理个人外汇买卖、外汇对外汇业务，业务的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个人结售汇业务不受影响，可以正常办理。再来看看腾讯表示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权利。 腾讯发布了关于放弃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权利的声明。31号，腾讯表示将放弃和上游相关版权方音乐版权独家协议中有关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权利，上游版权方可以自行向其他经营者进行授权，并且不予追究相关版权方因授权其他经营者而产生的相关责任。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23号，已针对已达成的独家协议全部上游版权方发送相关的函件，告知其需要按期解约。那么其中呢，绝大部分独家协议已经按期解约。最后一条消息，再来关注《王者荣耀》升级了防沉迷措施，限制未成年用户游戏时间，单机模式玩法暂时关闭。8月31号，《王者荣耀》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会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陆续升级防沉迷措施。在游戏时长限制方面，未成年的用户仅可以在每周的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的晚上8点到9点进行游戏。那么在游戏消费限制方面，没有满12周岁的用户是无法进行游戏充值的。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青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文具文创产业的相关话题哈，和大家说说这个行业前景怎么样呢，消费趋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也是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来请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大家之前购买过什么样的印象深刻的文具或者是文创产品，包括比较倾向于什么样的设计，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咱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美哲。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那么今天是9月1号，也是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和大家聊聊同学们上学必不可少的一些装备，那就是文具还有文创产品哈。但临近开学呢，其实这两个月的文具市场又开始红火了起来。记者走访发现，像什么文具盲盒啊、流沙笔袋、扭蛋橡皮这样新奇的文具，也是都被摆上了非常显眼的位置来招揽生意。那品类越来越丰富，装饰亮眼、花样繁多的文具也正在成为孩子们的心头好。但是这些亮眼的花哨文具似乎就没有那么受到家长朋友的欢迎了，反倒是一些铅笔呀、中性笔、白橡皮、透明直尺这样朴素的文具成了家长的首选。那么近些年咱国内文具和文创市场，从这个创意设计、生产再到营销，都有什么样的趋势？整个文创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又怎样呢？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的介绍。 你好陈教授。 嘿，你好。 哎，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现象，就这两年我们说盲盒这股风刮的是特别旺，包括之前有一些手办呀，包括玩偶啊，再到后来什么彩妆、化妆品、护肤品都可以被包装成盲盒。咱说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大家在开学前采购这些文具的时候，也发现在商品的货架前摆着很多文具的盲盒，很多的文创产品开始用盲盒这样一种形式进行包装和出售。那陈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呢，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话，它还是很受年轻人欢迎的一个方向。 嗯， 里面有两个角度，一个就是叫新国潮。新国潮就是把传统文化跟那个时尚相结合。 嗯， 那么他在设计的这个理念呢，跟传统的有点区别，他就想办法让这个设计的这种我们叫设计感很强。但是你青少年和儿童很喜欢，不等于家长很愿意掏钱呢。 是， 当然家长有时候他也很愿意掏钱，但是比如说像文具这种东西，你就是重视实用的功能嘛， 嗯， 没必要有那么特别的那种文创的设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家长的想法和孩子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 是，嗯， 但是孩子总体上来讲，经过这几年的这个文创的这种宣传也好，熏陶也好，然后这个寓教于乐这种结合也好，很多人都接受了一种更具有文创感的这种文具吧。 也就是把文化的这种附加价值去赋予了我们的文具哈。其实刚才陈教授您也提到了，可能现在文具盲盒的流行和这两年新国潮受到年轻人追捧，我觉得这也是有密不可分的一个联系哈。大家越来越重视这种设计感，重视这种创意，同时作为消费端其实是更愿意为这种创意和设计来买单的，是这样吗？ 年轻人特别是儿童少年， 嗯，同学们， 同学们他其实是很敏感的， 嗯， 他对那种颜值高的、时尚的、设计感强的东西他是很喜欢，特别是加上如果你有一种这个 IP 的授权，那他这个形象设计，那他就变成了这种形象的粉丝嘛哈，那他就更喜欢。另外一个呢，从盲盒的角度来讲啊，我现在发现其实今后盲盒变成了一种营销的方式。 嗯， 当然这个盲盒有可能就是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说很多人做盲盒的时候，他可能就是说利用盲盒来做营销，但是他可能更多的碰运气，比如说你抽中了这个然后你就很划算，抽中了另外一个你就不划算， 它有随机性 还有偶然性。其实我个人认为啊，今后的盲盒其实可以做成奖励性。奖励性的意思是说，不管你做什么，如果你在就是保障你这个物美价廉的基础上，那你运气更好的话就变成了获得这种奖励， 嗯， 那么你就没有任何损失。传统的这种盲盒它可能就是说让你碰运气， 嗯， 运气不好的话你有可能损失， 嗯， 比如说你可能买 抽到的是重复的，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浪费， 或者是说他让你买的东西就是没有达到这个真正的价值。 嗯， 但我说的第二种就是说我在这个实现真正的价值的时候创造了这个利润，我拿出一部分来做奖励，没有人能够在这个交易当中受到一些运气不好的这种影响。 嗯， 运气不好你也没损失，运气佳你得到更多。我觉得今后应该往这个方向去 发展。 然后这个 对， 往这个方向。然后我就认为它既然盲盒其实变成了一种营销手段，对吧？ 嗯， 那这个盲盒它可能就是今后就变成主流的营销方式了。那么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叫一切皆文创，文创皆盲盒。 可能会是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吗？ 对，我觉得今后所有的东西可能就是叫，我把它叫做生活美学化，创意常态化。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后的文创或者是文具，它可能首先需要有美学和创意，对吧？也要同时强调它的实用性、 功能价值、 功能价值。那么实用性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文具，我可能6块钱买的，如果我喜欢的话，那我可能用10块钱来买，10块钱的这个里面就有4块钱可能就高附加价值。但是这个高附加价值的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可能有人觉得这个4块钱这个很便宜。但是家长可能觉得这个4块钱不是白花了吗？你本来就注重功能。那么也就是说，今后有可能就是出现了两种消费价值观。一种认为就是说，你只要把我这个产品做成一种很有文创的价值，那我宁愿多掏点钱，对吧？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消费降级，就是你越便宜越好，是吧？ 物美价廉最好 啊！对对对，但是其实现在不仅物美价廉，有一些公司的话，它是赔本的，特别是互联网的这个平台，它要的就是营业额，它可能愿意赔一些做自己的营业额的提高。 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很多互联网公司在进行营销的时候，都会采取比如说补贴、发红包，其实都是属于有点赚吆喝的这种感觉。 啊，对对，我们把它叫消费降级，就是你没有创造更多的利润，那其实这个对产业来讲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今后啊，方向应该就是文创家，就是由所有的产品在传统的这个基础上变成了这个文创品牌家，不管你是怎么销售，它的附加价值要比传统的这东西要更好一点，我把它叫做轻奢化。我不是做奢侈品，但是我要做的是消费升级，通过 IP 啊，通过品牌，通过设计，我的附加价值每年都能够逐步的提升。这样子的话对这个产业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文创包括这个文具哈，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品牌的引导性，它的附加价值就比较高了，是吧？对，但是我们又认为它就是消费升级，附加价值不一定特别高。比如说你原来附加价值就是5毛钱，现在变成了1块钱，那就是100%的提升啊。 这样来看还是非常可观的哈。 啊，对对对。 是，刚才陈教授其实提到了一些概念，比如说您提到的像生活美学化呀，包括文创家，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就说咱今天开学借着这个档口跟大家聊聊文具，其实这些文具慢慢的也会有了创意的附加价值，它也形成了一个文创产品，包括也会有相关的产业链，包括您也提到了可能未来大家是会愿意为这些产品的文化附加属性、创意附加属性去买单的。我觉得下面的时间啊，正好让陈教授再来跟我们聊一聊，因为您是对这个文化产业、对文创产业有非常深刻的观察，那在您的这个观察当中，就这两年咱们国家中国的文具文创产品，它从设计端到销售端再到营销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包括目前整个文具文创市场的现状，我们的规模如何呢？怎么样呢？ 我觉得总体上来说的话呢，这个因为文创它这个领域里面它涉及的面比较广，包括现在这个文旅融合，是吧？ 是， 总体上来说的话呢，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受疫情的影响的话，那么旅游这个统计的话，大概一年有4万多亿的营业收入，文化产业一年也有4万多亿的营业收入，但是它这个有一个重叠的部分，2个4万多亿，其实真正的我估计大概有7万亿左右。这个7万亿左右里面的话，其实文具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大多数是跟那个文化娱乐啊、互联网上的游戏啊、 影视啊、音乐啊等等，这很多的这个行业里边呢，它的营业额还是比较大的。 嗯， 现在目前大概1300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然后它的趋势的话，一个是文具这个领域里边，它跟文创有更多的结合。我们现在的文具其实是比较功能化的。 就实用功能肯定还是它的一个本质哈，比如我买一支笔，它首先要趁手好写，其次可能是它的外观设计呀，它有什么样的创意附加功能。 对，但是我们今后如果就是举例来说， 嗯， 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跟文具进行结合的话，包括这个机器人的话，那它这个产业成长的空间就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用机器人来教学是吧，那全国这么多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那一个机器人的话值很多钱 是 吧， 嗯， 那可能这个文具这个领域里面，它就大大的扩展了这个概念的范围是吧。 嗯，这您就是把这个整个文创领域的范围扩大了一些哈， 市场规模就要大很多。另外一个趋势，我是认为这个文具领域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扩大它的范围，另外一个就是上网。上网就是说它今后在销售方面，它可能就通过互联网来进行销售，所以今后可能会引入科技，特别是包括比如说人工智能里面的编程啊、机器人啊等等，都纳入到文具的范围是吧。 嗯， 那我想这个规模将来可能还会有5倍的空间。 嗯，就未来的市场增量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哈。包括陈教授刚才也跟我们提出了未来可能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今天呢准备这期选题的时候，我在看很多资料的时候，对于文具包括文创产品的理解可能还都是更加偏向于功能性实物性的，比如说咱每天都要用的铅笔呀、橡皮、铅笔盒、尺子这样的一些功能性的文具。我们其实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目前呀很多的品牌包括咱的国产品牌，他们在进行一些设计和包装的时候，也开始慢慢去借鉴国外的一些风格或者品牌的设计，比如说日系风，像陈老师肯定也会有那个相当多的一些了解，比如日本它算是一个文创产品的生产大国吧，包括很多朋友也都非常喜欢像日式文具那种简约的设计风格，比较有品质、比较有质感的这种。那您觉得像在国外的一些文创产品创意设计方面，是不是也带给了我们一些借鉴的意义？包括作为咱们国产的一些文具品牌，我们怎么样才能在非常激烈的一个市场竞争当中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呢？陈教授您怎么看？ 我个人认为的话，就是说从国外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在互联网上可能不如我们发展的速度快， 嗯， 但是他们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或者借鉴。 嗯， 比如说在国外的话，它其实是用 IP 来做这个产品，就可以把这个文创做成很大的空间。我举个例子来说哈，我们平时买这个奢侈品的包的时候，只要你有这个经济实力，那么你可以买很多种品牌的包是吧。 嗯， 那我们如果用 IP 的话，比如说我有5个形象你都喜欢，那么每一个 IP 的话，你又买它3款产品，那你想这个消费规模就会非常大。 对，而且 IP 要说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比如这2年流行这个 IP， 过2年人家又有一个 IP 进行，比如说生产一些联名款呀、限量款，这个确实也往往能戳中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心哈。尤其是比如说还是以日本为例，他们有大量的动漫资源、游戏资源，那这些动漫、影视、游戏资源都可以提炼出一个核心的 IP 去和文具进行联名。 对，所以他们就是说日本和美国是在 IP 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最大的这个 IP 的话，一个 IP 的总的产值可以达到近10000亿人民币，国外的话比如说有几千个 IP， 那这个产值就很大， 总量就很大。 国内的 IP 大家也开始在重视，但是我们在做 IP 的时候啊，可能没有把这个整体 做出来。比如说我们做电影的时候，电影当然他也希望能够塑造这个 IP 是吧，将来做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做主题公园。但是在国内的话，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做内容和做产业的他是分割开来。比如说你想做主题公园，但是做导演呢，他导演的这个电影它跟你主题公园根本就没关系，是吧？ 嗯，是两个这个领域啊，两个界别。 对， 嗯， 所以从国外的角度来讲，就是比如说像好莱坞，他在做 IP 的时候，他叫制片人制度。 嗯， 他先把这个商业的东西想好，然后你的导演再在商业的范围里面你去发挥。这样子的话，他的内容，比如说电影的内容，他跟主题公园之间他就很好衔接，因为他先想好我这个 IP 跟主题公园之间到底我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喜欢，怎么样能够做好这个体验。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体验性是他核心，是吧？ 嗯， 那他就很自然的就形成一个产业链。所以我觉得在 IP 产业链方面，我们可以跟国外学习。另外一个呢，我们国内有很多人做 IP 的时候啊，他老觉得这个 IP 就是做儿童的玩具， 想的比较低幼化一些，是吧？ 就低幼化。 嗯， 其实全世界最大的 IP 的这个产业是服装，所有的人包括从儿童特别是女生喜欢的服装，这个产值是排在第一位的。 嗯，服饰消费， 比如说像冰雪奇缘，它这个服饰消费它可能到现在的话已经有10亿的这个美元的这个消费。 嗯，还是很可观的。 对啊，就光是一个内容 IP， 它就能够销售这么多的服装的衍生品，然后它加上别的衍生品可能加起来就是有几十亿美元的这个消费了。比如说我们国内的做动漫的，它的目标就是给儿童做玩具，这样子的话它的范围太狭窄，所以它产业做的就不够大。我觉得这个也需要学习国外的经验， 就是我们还是要更打开思路一些哈。当然刚才陈教授提供给我们几个非常好的，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思路。第一个是我们要好好发掘包括利用好我们自己的一些国内的原创 IP。 其实这几年要说咱们国内，比如就以电影业来说，像什么哪吒还有青蛇白蛇，也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不错的一些电影动画电影方面的 IP， 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些深度的开发和合作呢？包括刚才陈教授也提到了，你像好莱坞很多这个文创产品包括主题公园在研发的时候，人家会把这个整个完整的商业链条在创作之初我就思考好了，比如说我要制造这样一个 IP， 我后续要开发出什么什么样的衍生产品，开发出什么什么样的乐园，我大概有一个思路之后我再进行创作。所以整个它的商业链条，我们说这个通路是比较通畅的，大家的体验性相对来说也会更好一些。那要是说回到咱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还是围绕文具和文创产品来说哈，我要追问一下陈老师，就是您觉得比如您刚才也提到了 IP， 那这些 IP 如何很好的投射到我们无论是成人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日常使用的文具上，您觉得有什么样好的一些想法吗？ 我觉得就是说这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 IP 它要能够真正的带动这个产业。 嗯， 比如说内容啊，比如说我这个课外的这个读物啊，然后我可能要软硬件都结合嘛，那它这个空间可能就会比较大。那我们如果 IP 在做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还可以扩展一些空间。现在很多人消费的多少其实是跟你这个 IP 的影响力是有关的。 嗯，这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一些新兴的体验式的沉浸式的体验式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像剧本杀潮玩，它能够创造这个形象，那么它可以带来这个粉丝对它的这个产品的不断的消费。 那要是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比如咱日常用的笔呀、本儿啊、橡皮呀、铅笔、尺子，这个还能够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和植入吗？您觉得？ 我觉得，比如说你可能说是笔吧，如果你这个笔跟这个 IP 形象结合的话，从功能上你只要一支笔就够了，是不是啊？但是如果加上 IP 加上文创的话，你可能出50种笔的包装，那他可能就买50个笔， 会给我们更多生产方面的一个可能性吧。 反正这个产业的规模，我个人认为还是跟这个无形的这种创意有关，就是你的创意越受人喜欢，那么它这个消费可能就没有限制。所以如果我们从文化产业的角度来看潮玩或者是文具的话，那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一次性的消费，另一个是收藏性的消费。 嗯， 我如果搞一个限量版的，很多人买了以后，它今后其实可以再卖出去， 它是有收藏价值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普通的人他就是满足这个功能性的这个消费就行了。如果你有一定的投资能力，或者是说你有一定的爱好，然后经济上还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做适当的做一些收藏式的消费。 嗯，当然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啊，之前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去炒鞋包括炒盲盒，但是最后呢没赚着钱，反而是亏得血本无归。但提醒大家，任何投资肯定它是有一定风险性的，如果您没有这个经验，没有专业的知识的话，还是有相当的风险，也是提醒大家这一点吧。我觉得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请陈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个消费提示。今天是9月1号嘛，开学的第一天，就是我们的学生消费者以及家长朋友，大家在买文具买文创产品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关注这个产品的哪些方面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还是刚才这个说的一个，如果从文具单纯从文具的角度来说的话，当然还是以功能为主。 嗯， 但是如果你从这个文化产业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如果你有实力的话，那我觉得可以多少考虑一些收藏，或者是你在某个领域里面做一些结合。比如说我在编程这个领域，因为编程可能今后就是跟机器人啊跟这个软硬件结合的话，如果你更早的去了解，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可以就是增加一些自己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识别和投资的可能性吧。 这算是一个大文创的产业了哈，就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做了一个升华，就在整个大文创的领域也是有一些比较前沿的赛道是大家可以关注的。 对对对对， 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像编程这个方面，包括可能人工智能也是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热点以及大趋势，挺好的。今天在开学第一天呢，不仅和大家聊了聊我们每天会使用的文具，当然也把我们的话题拓展到了整个文化创意产业。非常感谢陈教授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非常感谢您，谢谢。 好，谢谢。 好，节目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哈。风的轨迹说，我觉得现在文创产品啊，它归根结底消费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或者是一个圈层的认同，跟设计师在这些方面达到了一个频率上的同频，可能就会消费买单。的确是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是愿意为一些好的设计去买单的。同时呢，一位叫做李凯的听众也说了，哎，我之前也买过文创产品，我吃过文创冰棍呢，味道一般，但是齁贵哈。这就是提醒大家，我们消费还是要多多少少理性一些，别到时候浪费了钱财还不爱吃。然后我觉得不爱吃呢也可以送给同事是吧。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个7789也说，我觉得文具啊应该注重它的功能性，也就是说呢实用为主。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我们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做文创做得也非常好，像故宫啊、河南博物院，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哲，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明天早上9点，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 同样